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渐渐明白幸福不是意外，一天一天爱建立着爱， 需要有你 和我一起， 还有继续发现更多的惊喜。 来自范玮琪还有梁静茹带来的最好的安排，这也像我们常常劝慰自己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也都会过去，我就是我。对啊，如此这般。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少了一个人斗嘴，多些朋友的安慰，一切都不是错觉，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 听着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是我们的听友一位叫做知情人的朋友点播的。我突然想到，曾经在一个提问题的网络上，有个人问了个问题，突然不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的？有一个回答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眼里的光。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离开了你的世界，你需要做的并不是再去打扰他，并不是一想念就要打电话，而是应该安静地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不管是哪一种状态，都希望一首歌可以帮你诠释情绪，在这个深夜里慢慢地平和，把自己的情绪归零。 Simona, you're getting older. Your journey's been etched on your skin. Simona, wish I had known that what seems so strong. 1973年，是不是你还没有来到这个地球上？1973，这首歌呢，也是今天晚上一位朋友特别发来私信，想要听到的。其实有时候点歌也不见得说要 特别指定给谁，大概就是忙碌一天之后，很想让自己在一首熟悉的歌声中，好像可以去到一个喜欢的地方，就像你听到这鸟儿的声音。 山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雾婆娑。 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为了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而？像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 人走几个路，犯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 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 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雾婆娑。 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2018上半年最后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听到了这首羽泉的《归园田居》，好像真的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不管你是在乡村生活还是在城市生活，我想和长辈们在小时候一起感受过的夏天，那些简单的滋味，简单的快乐，都会在这首歌当中被你想起吧。上半年接近尾声，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有点疲劳，这好像是用了一天的手机，到了晚上电量一定是不太足了，需要充电了。下面这首歌是充电歌曲，我要你好好的。 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是谁？又扮演生活中哪一类的角色？各自的故事里精彩，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取暖。你好吗，亲爱的？我们都曾不太完整。 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哦。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心爱的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自信 放心的努力活着，就算后面没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我喜欢你好好的。 老周老他，我们在台北唱着，我们在北京唱着， 你好吗？你们好吗？ 挺好的， 好久不见， 我们都好好的。 你好吗， 亲爱的？ 没关系，就算是今天不好，老天爷给了我们所有一个人，一个机会，就是叫明天。还有就是全新的下半年， 想说的话， 把六月好好的过完，把2018年上半年好好的过完，我们将喜迎2018年的下半年。这首歌送给最近相当不太愉快不太顺利的小莫朋友，他说每个晚上都是我加班回来的路上听到这档节目。我羡慕那些爱情甜蜜的人，我也羡慕那些很轻松的人，为什么我最近的状态这么糟糕呢？真的是心态会决定状态，当然我们都不是大圣人，不是生活的绝对的智慧家，我们会有起伏，允许自己低落，但是别忘了要反弹。这首歌送给你，还有刘韵杰，辛苦了。 You'll never be my hometown girl, There's nothing like her in this world, I'm tired of the get around girl, Ain't nothing like my hometown girl.So different, oh, why? Is it because I'm in the music biz, or you don't wanna love me when I'm just struggling? But you still tell me that you're my hometown chick, why? I'm missing someone else.

高温炎热，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6月29号晚，最美的歌声唱给你，改革开放暨新时代经典歌曲庆七一音乐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原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姚佳杰将执棒国音协合唱联盟经典合唱团，唱响不忘初心、乡音乡情、中国之梦等时代主旋律。曾经多次获国际大奖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岳彩伦教授将现身本次演出。除了为观众献上耳熟能详的《黄河颂》，岳彩伦还将演唱自己获格莱美大奖提名的艺术歌曲。近日，仿生皮金湖天津专场演奏会在天津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天津的专业人士和京剧爱好者上百人参加了这次演奏会。演奏会上，刘正辉采用环保仿生皮金湖演奏，或独奏或伴奏，全方位展示了仿生皮胡琴的优势和魅力。最后关注创作型男歌手许君携新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举办了线下发行试听活动，许君及专辑制作人荒井十一现身北京试听会现场，与乐评人和媒体分享了专辑创作的背后故事。整张专辑不仅仅是乐器同期录制，连和声部分都是由乐队成员现场在各自的站位进行录制，让歌曲以最接近现场表演的效果呈现，这正是新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的独特可贵之处。新专辑的数字版将在6月29号全网上线，与全国听众见面，当天同名全国巡演也将同步启动，在北京举办首唱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我带给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1994年的歌曲，飘到今天已经24年了，可是呢，大家还是爱。加贝曼朋友说，和男朋友恋爱9年了。今年终于修成正果，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想点播这首《最浪漫的事》，祝我和万钧越来越好，生日快乐。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 所有的女人最爱的浪漫就是这样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老当我们在摇椅上慢慢摇的时候，回忆那些年我们在一起看过的风景，我们在一起拥有的美好回忆，就是这样，其实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的对男人而言的很难做到，就是相伴。所以那句话呢，真的让我们每个女人都觉得是极其热爱的，就是厚爱无需多言，久处不厌，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大概就是包容了你所有的缺点，相信你会变得更好，相信两个人可以天长地久。就这样慢慢的从爱情到了亲情。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叫做 Yuki YUYY 的朋友要送给他的妈妈的。他说在这里呢，我想祝福我的妈妈生日快乐。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可以瞎吵闹一下，现在妈妈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叨叨了。妈妈虽然老了，但是您永远是我们的妈妈。妈妈生日快乐，我们爱您。我代表您的四个宝贝孩子祝您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我不知道你是叫外外还是丫丫，总之这份祝福，这份孝心，我要透过这首歌帮你传送给妈妈。妈妈，我爱你。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今天这个 CD 机呢，在这首歌的播放过程当中，他也是在有点哽咽了哈。妈妈我爱你这份美好的心情还有祝愿，我们是帮您传达到了。稍后呢，我会再调整一下，再送妈妈一份祝福，相信妈妈会接受生命的所有的突发情况，因为她已经大风大浪什么都经历过了。百善孝为先，其实对于做儿女的来说，对于父母的孝敬就是听话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因为只有你的快乐幸福才是妈妈最为牵挂的。我们先来送上一位小孩他点播的歌曲，他也是在2018年的上半年呢遇到了一些状态不好的时刻，所以想听 JJ 林俊杰可惜没有如果。对啊，就像我今天在直播帖当中和你分享的，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过倘若那天 后悔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遇到爱你的人学会感恩，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在慢慢的去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磨合、了解、融合。今天晚上我的陪伴时间在这档节目当中只剩下1分58秒了。刚才那首送给妈妈的歌曲中间有点小插曲，所以我要送上这首 A Song for Mama， 送给天底下的母亲，特别是今天过生日的刚才那位朋友的妈妈。 Isn't anything or anyone that I could be, and it just wouldn't feel right if I didn't have you by my side. Oh, you were there for me to love and care for me when skies were gray. Whenever I was down, you were always there to comfort me. And no one else can be what you have been to me.You will always be, you will always be the girl in my life for all time. Mama, Mama, you know I love you. Ooh, you knew I love you. Mama, Mama,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好啦，伴随这首深情的歌曲，也要结束6月26号周二晚上的《爱的更久点》了。但我不会离开直播间。